天清晨七点钟，兄弟我不明，体坛内外新鲜事儿，大家来点评。爱你所爱无所畏惧，早起有动力，双奥之声伴我心，体最动听，体最动听。 北京体育广播双奥之声，雄鸡唱晓。 北京时间的7:01，您正在收听的是北京体育广播双奥之声正在为您播出的雄鸡唱晓。各位好，我是慧凡。 大家早上好，我是王毅。 嗯，就在这个凌晨啊，大伙儿啊，不知道看没看这美网的比赛。本来说小德对于这些95后的球员就像是一大魔王似的啊，就是一座翻不过去的大山，多少回了啊，都没让像梅德韦杰夫啊、兹维列夫翻过去。哎，结果今儿早上就让小梅给翻过去了。 嗯，大山也有倒塌的那一刻是吧， 离倒塌可能还有一段距离哈。但是确实这一场的美网决赛，感觉小德是不是想给年轻人一些机会 不能把不能扼杀这个年轻人对于冠军的 渴望 渴望和憧憬 所以呢三盘都是4-6，很意外的就这样0-3交了一个零蛋输给了梅德韦杰夫。那梅德韦杰夫呢也是拿到了自己个人生涯的第一个大满贯。 那你说这比赛结束之后这感觉怎么就那么像在奥运会当中啊，咱们什么举重给人一块儿乒乓球给人一块儿 让一个饶一个 跳水给人一块儿大概就是这意思就是让你们能够看到那么一丝的光亮是吧 但是下一次也就再站在同一片赛场上的时候可就真的不一定了毕竟小德现在也有一定的岁数跟这些95后的球员相比稳定性是一定的，经验也是一定的，但是是不是就此会开启一个95后球员真正的冲击的力量我们也继续来关注。那今天的其中的一个话题呢，其实还是跟足球有关系，因为看到欧洲纳乌五大顶流的射手都在竞争着最佳射手的这个位置，现在莱万依然是一骑绝尘排在首位。 另外，你像什么哈兰德呀，是吧？姆巴佩啊，C 罗、 梅西 梅西倒是还没开始。 对，梅西在新东家还没开张呢。 梅西现在就是看着你们想要干嘛等我出来 就是等搁在后边候着你们慢慢拼。不过确实梅西现在也是因为有了一定的年岁所以我们也能看到梅西也不再是特别靠近禁区了，他更多的回撤去当这个组织的角色。 但即便是这样就像晨晨所说的是吧这个老将他还是厉害是吧， 伊布是吧 今天呢伊布又进球了应该伊布进球是连续24个赛季每个赛季都有进球 所以也是就是老当益壮这是一种妖星那另外一种就是新星当道，像哈兰德、姆巴佩也都是这样横空出世的小将年度射手当中莱哈、姆梅罗您 pick 谁反正现在莱万的可能性是最大的，因为毕竟数据摆在那儿了 另外呢再来说说那种出道即巅峰的天才选手是吧？其实包括像美网的女单的决赛两位年轻人而且不知道大家看没看这个14运的10米跳台女子单人的决赛4个奥运冠军必须得有一个不能站上领奖台这全运会比奥运会比的还难 很刺激所以大伙儿也可以说一说那些出道即巅峰的天才型的选手两个话题在我们的微博微信还有听听 FM 的聊天室当中那今天在节目内容方面我们会为大家带来全运会延续东京出色的状态全红婵强势夺冠 德约科维奇年度的全满贯梦碎梅德韦杰夫首捧大满贯 我们也关注到张帅10年夺得了女双的10冠跟斯托瑟的最佳合作是有质又有量 世界机器人大赛极限冰壶比赛也是非常精彩有趣的。 另外我们也继续关注国足，现在似乎迎来了一个利好啊！现在据说沙特的主力后腰会因为伤病的原因缺席对阵我们的比赛。 反正比赛之前什么消息都说对国足利好啊，就看看国足自己能不能好。 嗯， 再有就是刚才说到的欧洲的五大联赛，顶级的球星们竞争2021最佳射手，新赛季到现在只有梅西还没开张呢。 嗯，好了，各位继续聊着，我们也进入到今天节目的详细内容，先进入今天的体坛热搜榜。 以数据为眼，聊体育的事儿，体坛热搜榜。 体坛热搜榜，我们来看看有哪些热搜新闻。首先冲上热搜的依然是全网的流量担当14岁的全红婵啊。就在昨天下午的14运的女子10米跳台决赛当中，广东队的全红婵又摘得了一枚金牌。赛后她的那个冠军感言也特别的简短，又依旧是延续她那个萌萌哒的可可爱爱的风格，说很开心能站在最高领奖台，谢谢。 然后网友们呢也说我们也很开心 啊，就看见全红婵就有一种特别的正能量的那种乐天哈、在那儿。虽然说有的时候会有一点小迷惑啊，包括出场的时候，队友们都已经齐刷刷的站那儿了，哎，发现还少一个，全红婵慢悠悠的挪过来了啊，像极了迟到的我们上体育课的时候。 但是呢，咱们迟到是真迟到、人家迟到呢是因为有实力。 确实啊，昨天的比赛当中第5轮的动作，广东全红婵5253B难度系数3.2，这也是现场的播报员报出了他的即将试跳动作。西安奥体中心的游泳跳水馆之内，观众都屏住了呼吸，他们都在等待着最后一个出场的全红婵，也伴随着经典的水花消失术，全场的观众起立为他鼓掌欢呼。凭借完美的发挥，他又在国内的赛场成功的登顶了。 女子10米台的这个决赛确实竞争的非常的激烈，你比如说像全红婵、任倩、陈芋汐、张佳琪这四个人都是有夺得金牌的实力，而且这是4位奥运会冠军啊。在这个进行的决赛当中，全红婵发挥非常稳定，第4轮和第5轮的难度系数都是3.2，而且呢多位裁判还打出了满分。这个水花消失术继续在全运会当中上演，419.25分领先第二名将近20分的成绩完美登顶。陈芋汐和任倩获得第2和第3，北京的张佳琪是获得第4。但是比赛确实特别的激烈， 是 我记得当时第一跳跳完了之后呢，并列81分，三个队员， 对，其实就是比拼的是一些细节上啊，完成度，大家的技术都已经是放在那儿了，都是世界顶尖的。 就当难度系数上来之后，你的完成度和稳定性就最终决定着谁能够登上冠军的领奖台。 那当然在男子3米跳板的决赛当中，同样也是竞争非常的激烈啊。谢思义依然是以541.95分摘得了金牌，而湖北队的王宗源529.65分摘得了银牌，广东队的彭建峰466.05分获得了一块铜牌。这次谢思义没像在东京奥运会上那样，满脸泪花，没哭啊，非常淡定拿到了这一枚全运的金牌。 另外呢，就是关注樊振东的训练哈，哪怕只看背影，咱们也能是发现樊振东认真对待每一堂训练课，注重每一次回球的质量。广东男队的主教练李兆民称赞说呢，在二沙基地备战全运会期间，樊振东和教练组以及队友们是保持着良好的沟通，无论是和哪个队友对练，也从来都不敷衍，加上日常生活当中他也是保持这种高度的自律，方方面面都在展示出男子世界第一的职业素质。所以呢，这樊振东的人品球品也是给广东队其他队员树立了学习的榜样。 其实我在看那个，其实它是一段没有声音的，像是动图一样的视频。就看那背影的时候，难道从这个体型上判断不出那就是小胖吗？ 所以有的时候啊，就不同的项目，咱们不能对运动员用同一个标准。 你看樊振东他也保持着高度的日常生活的自律和高强度的训练、 嗯、 但是你就不能要求他的这个体脂是吧、 嗯、 要求他的这个身体状态就是感觉和 C 罗一样 啊、那肯定不能啊、训练量小胖也达不到啊， 但是这个人家也很自律，训练也很认真是吧、 嗯、 就是不同的项目咱们有的时候呢开玩笑的比一下行，但是它还是存在着本质上的一些核心的不同的。 嗯， 你看当时不是在奥运会结束之后，这个有很多的奥运冠军在隔离期间这种连麦开玩笑嘛，是乒乓球运动员呢就不跟别人秀腹肌了、 嗯、也就陈梦、 哎、 在不经意之间、 嗯、 一个衣角的掀起，哎，让大家看到啊、哦、乒乓球国乒的运动员也是有马甲线啊、 嗯、 也是有腹肌的啊。我们也继续来关注一下这不世出的天才啊，那就是在昨天凌晨的时候，美网的女单的决赛青春风暴，一个18一个19， 嗯、 拉杜卡努加上费尔南德斯两位年轻的选手啊、面对面的去交流，那最终呢华裔混血少女拉杜卡努是一盘未丢，爆冷的拿到了美网的女单冠军，而且这也是在知乎的热榜上啊也冲上了热搜。确实这一位天才少女她的世界排位让大家觉得能够一路的过关斩将拿到这个冠军，真的是一匹成色很深的黑马啊，140开外的这个排位一下冲到了冠军的位置啊，有她的偶然性也有她的必然性。 而且呢这位这个华裔少女很有意思，她经常还到咱们国内到沈阳体院去训练，我记得 哎 和那个体院的一些小伙子们一块儿对练。嗯，你说她这个中文有多流利不太好说，但是反正她能跟你聊。 嗯，中文呢没听出来有那个像福原爱的， 对，就是没那么浓的东北味儿啊。 大家好，我想说谢谢，我希望你喜欢看我的网球，我现在特别特别开心，但是我们赢了，姐姐我爱你。 稍微有一点儿调职哈，我现在特别特别的开心。 但是他那个调职不够，他不是像就是福原爱说东北话那个那么纯正的， 那么纯正 调职不够，他是有一点点就是外国人学东北话学中国话 啊， 有的时候因为这个调职的变化他不太准确，控制不太好那种感觉。 嗯，所以还需要继续的多回沈阳体院多训练训练。 你看就这段放完了之后、嗯、你一定不认为他是一沈阳老妹儿是吧。这得让康乐教教他。 当然我们也是在这个知乎热榜上也看到很多的网友啊在评价着这一位天才少女的她的技术，因为她自己也说嘛，偶像就是哈勒普和李娜，就确实在他的身上能够发现一些两位偶像的特点啊，比如说他这种脚步快速的移动啊，小快灵的这种风格很像哈勒普，他的这个反手又特别有李娜的那个果断啊，那个干脆利索，所以呢看到很多的网友也在说这个小姑娘像是脚踩风火轮手持芭蕉扇，让人感叹新一代的选手在步伐移动方面也进化得非常的全面，而他的反手也非常的出色，很多的这种大角度也能打出优势啊，能够打出这种制胜球。女子选手大部分情况之下的反手是要比正手更有杀伤力的，而他的防守呢几个吊高球的防反也非常的精彩，韧性也很足，心理素质这个看不出来啊，因为对面的费尔南德斯实在是有点绷不住了。 当然也都是年轻人，就是对方也是年轻人、 啊、 所以呢这一次大满贯的决赛是两位年轻人之间的对决、 嗯、 你说在比赛的过程当中的掌控力心理承受力不像说你看男子的这个比赛的时候、 嗯、 你面对的是德约科维奇，那那个时候的状态一定是不太一样的、 哎、 还要看一看拉杜卡努啊，他在未来的时间里面的稳定性、 嗯、 但是第一次看到这个名字的时候呢就让我想到了另外一个人， 嗯， 叫拉杜乔尤，啊，这老球迷应该知道啊。一听这名字，哎，就是拉杜卡努，怎么觉得，因为不对他不熟嘛，第一次听到这名字说，怎么能就是一个英国人呢？后来一看，哦，原来是这么回事，就是，他其实跟英国没有特别直接的关系， 嗯， 对吧？这拉杜卡努这个名字还是挺罗马尼亚的， 嗯，是很罗马尼亚啊，确实跟他的家庭的背景。 也很有关系啊，母亲是中国人啊，父亲是罗马尼亚人，所以他身上的这种多元文化给他造成的影响，其实他自己也说嘛，就是这种亚洲的家庭啊，让他从小就是特别的自律啊，妈妈给他很多这种意志品质方面的训练啊，所以这位华裔少女也是引起了大家的关注。乐乐乐说，网球现在真是00后的天下了，女子网球这算是彻底变天了吧？不过女子网球一直以来就是这样，前浪推后浪，后浪推前浪。 对 啊， 这是一个漩涡是吗？ 就反正就是新老更替的速度也会比较快啊。现在很难说女子网坛谁是一个标杆性的人物啊，可能过几年啊，过个2-3年啊，就会换一波。这边的 three 说年轻真好啊，确实啊，看着两位球员啊，非常年轻的面庞，而且现在的女子网坛真是这种多元化文化的家庭所诞生的优秀选手特别多，包括大阪直美啊，包括这对面的费尔南德斯，其实他们都是属于这样的情况。 当然这比赛一拿了这个冠军之后，马上我看我朋友圈里好多人提到了两个字儿 啊， 规划，足球的赛场当中比较多， 规划是吧？ 哎，对， 想多了，想多了， 先让人家在自己的领域当中，先去追寻自己的梦想，是吧？ 对，就是梦想是一直就在那儿的啊。我们也继续来关注一下其他的热榜的消息啊，像在知乎上有一条就登上了热搜，这儿子沉迷游戏，跟他讨论啊，他说抽烟有害健康，你还抽，这个时候爸爸应该怎么教育孩子？ 这我没经验。 这对，关键是四我哥他们家是闺女， 哎， 我呢又是妈妈，我俩其实都没经验。 关键呢就是不抽烟啊，就更没， 对，也不抽烟， 没法跟他聊了， 更没经验了， 是吧？哎， 就所以孩子们啊，到了一定的年龄，对于父母的这个挑战哈，挑战规则，挑战权威，这是一个阶段啊。但是什么是怎么样的去引导特别关键。有一个网友呢，知乎答主，他就是这么写，他说在他看来孩子挺聪明的呀，知道有理有据的反驳大人来达到自己的目的，但如果父母不能以身作则的话，那在孩子里就会成为一个双标的父母啊。如果大人想强行用自己的权威迫使孩子屈服的话，可能会适得其反。 对，当然不能像这个什么我们某些职业联赛当中裁判员的这个执法是吧，双标啊，包括一些在管理方面当中对于明星球员和对于普通的运动员的这种双标，一定不能这么做，是吧？第一呢，可能对于大人来讲，就是要么就是戒掉这些毛病，这个要么呢就是可能会失去在孩子心目当中的信任感。 就是如果是简单粗暴的话，可能就是暴打一顿了，居然敢挑战爸爸的权威， 让你问。 对，就直接 是吧？ 对，但这样的话其实并不能让孩子心里真正的幸福哈。李进说得，这要是这么戒的话，那把吃饭也得戒了。吃饭对身体健康有益无害呀。 对，吃太多也不好 吃太多也不好。是，这边 Digital Cut 说正好，一块儿戒了吧。我觉得这就是能说出这个的爸爸特别的爷们儿，就是行，你挑战我没问题，咱们3月啊，3月之后见，看谁先戒。 一般能说出这个话的父亲都是不抽烟的， 是吗？好吧，我们可以继续展开探讨啊。另外我们也关注一下受到了台风的影响最近的一些交通的情况，也是受到了台风灿都的影响，今天北京南站始发列车高35次、高195次、高161次和高187次这些12趟的高铁列车都停运了，主要是集中在北京到宁波、温州、南京这些方向，已经购买车票的旅客可以在30天之内办理全额的退票手续，所以您可以在车站的公告或者是12306网站去了解一下相关的情况。 除了关于这个台风的一些消息，比如说像在最近 北京这几天呢雨水也挺多的，大家出门的时候一定要注意做好防雨的准备。 嗯， 另外特别是去山区， 嗯， 一定要注意安全 啊。哟，你看咱这聊天室里 边1285就说了， 嗯， 孩子小时候就问过我啊，说然后呢我直接就给戒了。 瞧瞧，太爷们儿了，必须给这位爸爸点赞。 是把孩子问问题给戒了吗？ 是把自己给戒了、 还以为就是把问问题这个事儿给他戒了， 就以后不能再问问题了，这个太可怕了。一个没有疑问的人生是多么的恐怖、嗯、啊！真是给1285点赞啊，纯爷们儿啊！ 啊，但是乐乐乐这个观点其实我挺同意的， 嗯， 就是孩子敢去挑战这个时候呢，正是孩子开始成熟的一种表现，而恰恰在这个时间段，作为父母要有正确的价值观， 哎， 来帮助孩子度过这个时间段。 嗯，赵军一看就是那种，有理说理型的爸爸 啊 啊！但是咱都知道赵军家是一闺女啊， 嗯， 说赵军说得这么跟孩子说，吸烟不吸烟，没有法律规范，未成年人上网玩游戏可是有法律规定的哦。 啊，然后孩子可以先不跟你聊上网玩游戏这事儿，对吧？先跟你聊抽烟的事。 哎，咱家啊，真是为孩子把烟戒了的， 真不少， 真不少。晴朗也说，就是为了儿子把烟戒了， 哎、 4年了，差不多，真棒啊！啊，你看 Digital Cat 也说，现在10多年都不抽了，嗯，都是值得点赞的爸爸啊。阿昭说，说明一个问题，吸烟有害健康，已经是深入人心了，但是。网络游戏的时间过长有害健康，嗯，没听说过呀。 啊 好像在这个普世的价值上哈，还没有完全的深入， 没有形成一个像吸烟有害健康这样非常明确明晰的一种，它不能算是理论、 嗯、 是吧，但是呢它是一种普遍的认知， 哎，就是好像都知道， 嗯， 但是呢 你没有你没有科学的数据依据，因为吸烟这个事儿呢你还是有数据依据的， 嗯， 有这么多的数据统计和医学方面的计算、啊、 嗯，所以其实对于孩子来讲，现在国家已经出台了、嗯、啊，用时间的这种规划帮助孩子更好的去啊合理的限制自己的游戏时间。 对，就其实这挺有意思的一件事，比如说你抽一根烟 啊 和抽两根烟都是对你有害的， 嗯， 对吧，你玩1个小时游戏和玩61分钟游戏， 嗯， 那这个60分钟游戏它就和61分钟游戏它就不一样吗？ 哎，我还真是看过，就是为什么限制在每次只能玩1个小时、 啊、 而且是晚上8点到9点，其实都是特别有讲究的、 嗯、 首先很多的网络游戏都是限制，如果你低于3个小时那就是没有任何的积分，就相当于你没有什么机会去领那些高级的装备 啊， 所以限制在1个小时，又是8点到9点，一般都是那个网游服务器最就是 压力最大的 压力最大的时候，哎， 孩子上不去， 正好用这样的方式，都不用断网了 啊， 正好用这样的方式，所以真的是一个很好的初衷哈， 嗯， 看看各个地方啊怎么样的去落实吧。 关注最新的体坛资讯，评点最热的体坛事件，用活力开启全新的一天。朝闻体坛。 朝闻体坛，来关注一下美网。美网呢结束了男单的争夺，在阿斯阿什球场，头号种子现世界排名第一塞尔维亚选手德约科维奇仅坚持了2小时15分钟，就以3-4比6连丢3盘被赛会的2号种子现世界排名第二的俄罗斯选手梅德维杰夫横扫，错失了个人第21个大满贯的同时呢，年度大满贯也是梦碎。9次晋级美网男单决赛，第6次收获了亚军。 嗯，其实之前小德的状态一直是非常不错的啊，前3项大满贯的赛事全部夺冠，不过东奥运会的半决赛是输给了兹维列夫，也让他错失了成就年度金满贯的机会。而这次美网是他追求年度全满贯的最后一关，前6场比赛先是3-1战胜了丹麦的选手鲁内，3-0又横扫了荷兰的 格里科斯普，随后的三场分别是3-1的相同比分逆转了日本的名将锦织贵、美国的外卡选手布鲁克斯比，还有赛会的6号种子意大利的选手贝雷蒂尼。那半决赛更是苦战了5盘，险胜了兹维列夫，第9次晋级了美网的男单决赛，也是那一场长盘的决战啊，消耗了太多的体能。 因为刚才晨晨也说半决赛打得太累了啊，导致了决赛呢可能体能不支 啊。 另外呢，在美网的女双决赛，刚才还有家里人在微信当中问，这个张帅拿冠军是单打还是双打呢？毫无疑问是双打，因为单打昨天咱们已经看到了，这位华裔选手的夺冠。 对， 双打张帅和斯特瑟以6-3、3-6和6-3击败了美国本土组合高夫和麦克纳利，成功夺冠。这也是张帅职业生涯当中第2座大满贯的女双冠军，也是他巡回赛女双的总第10冠。回顾张帅在过去最近10年来所夺得的10个女双冠军，不难发现哈，和斯托瑟并肩作战拿下4冠，而另外的6个冠军是和6位不同的球手合作所获得的。看来还是和斯托瑟的这个合作，双方的配合更加默契。 那确实是一对很优质的搭档啊，互相之间的这种成就啊，也是让张帅经历了很多大满贯的单打正赛，连续的14次一战出局，他曾经还甚至产生过退役的想法。其实当时就是斯托瑟说：“哎，姐们儿，别退了。”咱俩合作吧，别放弃，也别浪费自己的天赋。所以张帅也是听人劝吃饱饭啊，非常的听劝，果然在女单和女双赛场都是有所突破的，不仅是2次拿到了大满贯的女双冠军，在女单赛场也是2次闯进了8强，一次是晋级了16强的阶段，在法拉盛他们是又一次见证了坚持的力量。所以确实有一个这种惺惺相惜的搭档是一生很美好的事情。 其实在体育赛场当中就是这样，要么呢有一个惺惺相惜的搭档，要么呢就是 惺惺相惜的对手， 促进你不断的在向前迈进啊。 大脚星叔叔还在为对面的高福加油啊，说高福 Go Let's Follow。对，其实高福也是很有特点的球员啊，其实对张帅跟斯托瑟来讲也是挺有挑战的，但是两个人还是顶住了压力啊，拿到了这个大满贯的又一个冠军。我们也继续来关注一下14运，第14届全国运动会在昨天上午是结束了火炬传递活动最后一站，进入到14运会和残特奥会主会场西安奥体中心的圣火，会在未来的2项盛会的开幕式上分别点燃主火炬塔。 作为这一次为期28天传递三秦大地14个站点的火炬传递活动的最后一站，当天的西安站一共是有99名火炬手参加，在位于西安国际会展中心的起跑点，第一棒火炬手全国劳模薛莹高擎火炬，开启了全程9.9公里的接力传递。圣火呢将会在9月15号14运会开幕式和10月22号的残特奥会开幕式的时候点燃主火炬塔。但是昨天晚上的时候，可能对于咱们北京的球迷来讲，会多多少少有些遗憾啊，因为昨天呢男子手球的决赛是打响了，最后的一秒钟，其实咱们北京男手一度有机会拿到这块金牌，一直呢比分也一度是领先，但是在最后一秒的时候被对手绝杀了，一个非常轻巧的吊射吊过了咱们的门将啊，非常遗憾的一块银牌吧。 我们也继续来关注一下全运会上的拳击项目，昨天是进入到了第5个比赛日了，东京奥运会遗憾的出局的托和塔尔别克唐拉提汉出战了，顺利的晋级了男子75公斤级的8强。一场女拳手的强强对话当中，河南队的阮木兰，这名儿啊，就一听就觉得特别的霸气，3-2险胜了河北的老将尹军花。 根据这个赛事的抽签表呢，这个数队强手是首轮相遇。女子57公斤级的比赛当中，曾经入选国家集训队的阮木兰和里约奥运会的亚军尹军花是激战3回合，更加年轻的阮木兰是笑到最后晋级8强。这个比赛打得也相当的激烈。 我们也继续来关注一下全运会上的艺术体操个人全能决赛，山西选手赵雅婷凭借在铅球棒带4个比赛项目里面的出色发挥拿到了冠军。那她的艺术表现力和感染力也是非常强的啊，律动感觉也很好，整个的 编排也是一气呵成。虽然在代操比赛获得了21分，屈居第二，但是总成绩是拿到了冠军。 另外，第21届亚洲男排锦标赛昨天在日本的千叶开幕了，中国队是在首场比赛中以3-0击败了 C 组的对手科威特队，取得开门红。与中国队同在 C 组的除了科威特呢，还有乌兹别克斯坦和澳大利亚队。这三个对手当中呢，乌兹别克斯坦世界排名最低，136位，其次是科威特第80位，咱们中国男队呢是排在第26位，澳大利亚是28位。今天将会对阵乌兹别克斯坦啊，明天的时候呢，中国队将和澳大利亚交锋。 我们也继续来关注一下世界机器人大会为下肢运动功能障碍的患者和失能人群设计的用在康复训练和步行辅助的外骨骼机器人是亮相了世界机器人大会，它的出现也帮助了残障人士实现行走的梦想。来听我们的记者徐真带来的报道。 外骨骼康复训练机器人仿生的设计，模仿自然行走的步态，以真实行走的方式支撑并带动下肢运动功能障碍患者进行康复训练。大爱机器人展台工作人员胡小满介绍道， 下肢功能障碍患者包括这个病症是截瘫呀、偏瘫呀、脑瘫呀，他们都会有这种下肢功能障碍。我们是以这个科技助残的，然后去给更多的残疾人带来一定的这个技术上的支持。可能我们这个造型没有那么的炫酷，但是呢我们这个是让机器人完美模拟人的这个步态去行走。我们的领域很专一，做的就是医疗康复的这个领域。 外骨骼康复训练机器人的出现不仅帮助了残障人士实现了行走的梦想，更进一步帮助残障人士在体育运动的舞台上绽放光彩。展台工作人员刘世杰表示， 残疾运动员的话可以用，现在平时的话他需要做康复训练啊，或者要恢复他的整个的一些下肢功能一些障碍的一个活动度呀，包括他整个一个身体功能的一个更能加强他的恢复，这样的话更适合他后期的一些工作呀，包括一些正常日常的生活的身体需求。 胡小满说道， 两位截瘫患者他是在那个2018年的时候打破了这个世界截瘫患者走马拉松的一个世界纪录。 舞动运动节拍，感受冬奥心跳，走进冬奥会。 好，我们继续来关注冬奥的消息。随着北京冬奥会的日益临近，各国运动健儿备战冬奥会的热情也高涨了。最近总台的记者就专访了伊斯兰堡冬运协会的主席、巴基斯坦冬运联委会的成员伊夫蒂哈尔·巴杰瓦。他说，对巴基斯坦人而言，参加北京冬奥会就像要回到朋友身边的感觉，是梦想成真，非常的期待明年2月能够相约北京。 另外呢，在世界机器人大赛上也是上演了机器人之间的一场冰壶的较量。这个项目呢叫做极限冰壶的赛事，将科技教育和冬季运动巧妙地结合了起来。来听一下体育广播记者徐真发来的报道。 世界机器人大赛极限冰壶的比赛是在一张台球桌大小的台面上进行的，台面正中就是圆形的大本营。不同于传统冰壶赛事更接近圆心的积分方式，机器人大赛中的圆形大本营被分成了若干个区块，每个区块1到5分分值不等。虽然直接投入圆心会得到更高的分数，不过区块分数的设置却并非越靠近圆心分数越高。极限冰壶的对阵双方各操纵两部机器人，在台面四边的架子上取得瓶盖大小的冰壶，向大本营的圆心掷出。冰壶最终所处区块的分数总和就是队伍的得分。极限冰壶赛项负责人徐老师介绍道， 目前的话这个赛事它需要双方队伍操作机器人，通过自动阶段纯编程的一个程序去完成一些冰壶的投掷，那在手动阶段的话需要双方队员去拼搏博弈或者是争夺高分区，这样的话在整个的比赛时间一共是150秒，选手需要双方的去对抗获得最后的胜利。这一个比赛的设计原型是和冬奥的那个设计背景和整个的赛事规则是类似的，就是双方去击打对方的冰壶，将对方的冰壶推出得分区。 徐老师称极限冰壶是为即将到来的冬奥会而特别设计的项目。 这个比赛是前年已经开始两年的比赛，是我们设计的一个冰雪项目，冬奥的冰壶项目。那么在现在人工智能之下，我们又结合了青少年的机器人编程，整个科技教育把体育和科技融合在一起。 来自四川都江堰的带队老师郭老师称，这个项目也让这些热爱机器人的孩子们更加了解了冬季运动。 当我们看规则的时候，我们第一节课就是给孩子们放冰壶，冰壶的来源，然后我们给他们放了一些我们的比如说冰壶的奥运会啊这些，然后比赛是怎么样的规则呢，让我们有一个前引，完了之后才会给他们看我们机器人的冰壶的一个规则，它是相连接的。 商务出差，我住北京广播大厦酒店，交通便利，服务设施齐全，性价比超高。 和爸妈来京旅游，我们住在北京广播大厦酒店，附近就是国贸商圈及王府井商圈，老爸的选择太赞了。 北京广播大厦酒店地处东长安街建国门，客房以现代家居和新中式家居为主，为您提供简约静谧的居庭环境，舒适优雅的体验和享受。预订电话8501-5588。 老板，北京广播电视台广播广告开放食品饮料行业的广告招商啦！ 对方能做什么？ 打造叫好又卖座的舌尖品牌，凡在市场上能买到的米面粮油肉蛋奶生鲜水果大闸蟹面包蛋糕冰激凌零食糖果方便面饮料咖啡矿泉水蜂蜜茶叶奶制品等，样样能合作。 我们能得到什么？ 促销员能歇了，但收银员得加班。 靠谱，找他。 让品牌声名远播，效果看得见。食品饮料行业合作热线8501-3833，8501-3833。 我是一名民航机长，我爱北京，万米高空的清澈与斑斓令我沉醉，起飞和降落更让我心动。就像我经常听的北京新闻广播，平静的讲述，热烈的讨论，带我经历奇妙的声音旅程。北京新闻广播调频94.5兆赫，945就是我的广播。 以上为广告时间。 钻研体育，收获快乐。大家好，我是一日社长惠凡。 我是研究员王毅。 我是林苑。 我是研究员李维。 我是康乐。 以球会友，有一说一， 传控不等于倒脚啊。 输球之后啊，人人都是诸葛亮，人人都是主教练。 国安队这个球队，它骨子里面是一个生长生根于北京这个城市的球队。 咱们看这个培养的模式，就是钱花了事儿没办。 要尽早让这些有潜力的年轻球员啊，去见识一下高水平的比赛。 北京体育广播第一档新媒体直播互动节目《体坛研习社》即日起线上开播，锁定北京体育广播官方微博、官方抖音账号，听听 FM 北京时间客户端，您想听什么，我们就聊什么。 北京时间的7:37，欢迎回来，进入到我们的第二时段，我们也继续来聊一聊国足啊。国足的备战目前依然是在沙加那乌进行啊，就留在这地儿吧，挺好的啊。 而且呢前两天放假是吧，现在呢终于是收队了，其实就是短暂的3天的假期。现在球队已经开始进行对越南队这场比赛的备战了。而在越南方面呢，也有消息哈，是处在一个放假的阶段，所有的国脚呢是9月16号的上午赶到河内的青训中心来会合，开始备战和中国队和阿曼队的这两场12强的比赛。因为越南队呢是放一周的时间，比咱们这时间稍微多一点。越南队的主教练朴亨旭已经决定呢不再征调新的球员入队，但是呢将5名 U22 的球员上调到国家队的大名单当中，并且呢在国家队重新集中的时候跟随球队进行训练，也是增加一些跟随球队训练的年轻人吧。但是我想在12强赛 当中 不一定会用他们， 对，就只是做一个储备而已。那对于我们去面对越南，那一定是不能有再其他的闪失了啊，一定是要利用好自己的这种优势。所以跟越南的这一战，其实恢复体能跟状态，确定战术的线路啊，这应该是目前需要去解决的问题。我们也来听一下搜狐体育的国足的这个记者裴丽带来的分析。 对越南队的比赛，因为时间还比较久嘛，首先我觉得国足肯定会通过下一阶段的集训去 提升体能状态，因为我们看之前两场比赛国足的体能状态跟六月份时候相比是差距是蛮大的，特别第一场比赛我看好像几乎就一个二点球也没有抢到，反映国足的这种体能跟兴奋度都比较差，所以我觉得李铁首先肯定会去提升体能状态，另外一个就是通过多打比赛去提升就是球员的这种比赛状态吧，去寻找跟这种强队进行对抗的这种比赛的感觉，这个也是比较重要的。现在谈对越南队的比赛还为时尚早，但我觉得国足可能还是要解决一个问题，就是说因为我们第一场比赛是用的4-4-2嘛，第二场比赛是打的5-3-2，那我们传统意义上是认为就是越南队的实力是比我们稍弱的，那么我们这一场比赛我们是采取一个主攻的这种战术体系，还是采取一个就是还是像打日本那样防守反击的这样一个战术体系，如果我们采取以防守为主的战术体系，我们怎么能够把我们的反击打得更犀利，把我们的反击的线路打得更明确，这个我觉得是李铁需要解决的。因为我们看第二场对日本队的比赛，我们虽然叫防守反击啊，基本上是只有防守没有反击，几乎没有一次的这种反击线路能够打成的。我也看了越南队的两场小组赛，实力肯定是有提升，但是东南亚球队的这个身体方面的劣势，身高和力量的劣势，我觉得越南暂时也没办法克服。我认为啊，中国队如果能够利用好我们这个身高和力量上的优势，还是有机会能够战胜越南的。因为我们在锋线上规划球员加上这几个郭天宇啊，我身高力量上还是有一定的优势，关键是怎么去利用好。 Kizzy 在微信里边说，千万别觉得咱能手拿把攥越南啊，人能先进沙特一个，能救出澳大利亚一个，有点让人看不到希望。就现在我们就是一谈到越南就感觉好像心里都特没底，我觉得关键还是前两场比赛咱们真是没有找到一个特稳定的打法，就是输的呢知道要输，但是输的都有点不明不白的， 而且呢就是让你在这个过程当中看不到属于这个球队就是未来的希望啊，是吧？ 对， 没关系，就是两场比赛面对小组的第一和第二的球队呢，输球我觉得是可以接受的，就是要看一看现在球队的调整改变，是吧？甚至包括在一个月的时间里面有没有人员的加入等等，都会让球队的整体的实力有所变化吧。 嗯，我们也继续来听听孟宏涛老师啊带来的分析，孟老师还是觉得跟越南 比较乐观的， 比较乐观啊，只要稳定一套战术就成。 啊，越南这个，我觉得这三分应该是必须要拿，否则的话，真是以后想拿分是太困难了。国足这几个对手，因为比赛我都看了，都不好踢啊。因为这几个队你看出来，它整体比较成型。虽然过去大家认为纸面上实力低的差一点的越南跟阿曼啊，人家有些比赛里边的打法啊，这个进行这种临场的发挥实际上都不错啊。越南的打法呢算不上非常强的这种小快艇啊，他有自己的特点，就是他打强队的时候确实他必须得防守，反击的目的性很强啊，什么套路怎么打，几个人配合啊，包括定位球怎么抓，他全场比赛因为打强队可能这样的机会并不多，你包括打澳大利亚也是一样，对吧？你肯定是被澳大利亚压制，但是他的反击的目的性确实是非常强啊，这个是我国家队可能要提防一点的。嗯，但是他呢确实还是受制于球员的这种身体条件呀，整体的实力水平，你要说每场比赛他都能有非常好的表现啊，非常稳定的这种发挥其实也不现实啊，能进一个球其实对他来讲不管打谁他可能就算完成任务了。你要说有一个面对稍微强一点的球队的时候能够爆冷把对方击败了，这个难度也比较大。中国队实际上主要一，我前两场球啊，我觉得稳定的战术稳定的阵容还没有，没有一个特别稳定的套路，可能是现在比较欠缺的。那这场比赛我觉得从备战上来讲充分一点，把一条阵容呢能够演练好了，大家互相之间有默契了，自己的进攻的优势能发挥出来，再加上可能临门一脚加一点小小的运气，这场比赛实际上我是比较看好国足队能赢球的。 嗯，这边很多家里人也都在说，这荣成斋说打越南再不拿三分那就说明咱们这足球改革彻底的失败了。 嗯， 关老爷说呢，越南小组赛还赢不了泰国呢，打马来西亚也挺费劲的啊。但是呢，给大家的这个心态的变化是，一个是他打沙特的时候他进了一个球，另外的一个是他面对澳大利亚的时候只输了一个球，0-1告负，对吧？但是咱们两场比赛都输了，输了0-3，输了0-1，输的没什么脾气，这让大家的自信心受到了一些影响。但是我倒是特别同意孟宏涛老师这个观点，你在实力上你应该是在越南之上，但是呢需要做的就是稳定一套打法，不要像前面两场比赛一样左右摇摆，在用人的环节当中呢也出现一些动摇，就是坚决打你最熟悉的这一套东西啊，但前提是你得有这套熟悉的东西。 对，就是不要自己乱了阵脚，说哎呦我这么变吧，我那么变吧，我听风就是雨吧啊。彭说国足已经2连败了，这数据咱也确实不如越南，不太可能会低估对手，现在应该多鼓励啊。 而且越南也2连败了是吧，想想他们也没拿分那么不 对，不就是比我们多个进球吗？闲人北三儿说参考泰国队，反击打得很快，边路突破之后肯定是倒三角的回传，所以不能放松大禁区边缘的包抄啊。其实越南也是，就是这个韩国的教练给他们注入同样是打反击打得很有针对性，思路特别的清晰。但咱们现在的一个让大家觉得心里没底，就是我们是有防守，可是我们没有反击呀。 但是面对越南的时候呢，你可能就不会再采用防守反击的战术打法了，更多的这个时候要应该以我为主 攻出去了， 打出你的自己的进攻的威力来。如果你打越南还想着收回来打防守反击，那我就从战略上就出现问题了。 熊叔没注意，没主意，说这要是赢不了越南， 就 地解散吧。 黑暗需要光明也说，国足还能调整人员不？能调整的话，咱尽快调整一下。短期之内呢，应该说在人员调整上不会有太大的改变，就是要看一看小摩托啊。据说修理这个返场复工不错，是吧？回来之后能不能够在10月份的比赛当中登场？ 那裴丽也是说，确实费南多就他自己的个人特点来讲，可以利用，但他的问题就是身体和出战的意愿。 现在不太了解费南多的身体情况到底是什么样。另外一个就是他即便身体条件都满足，他有多大的欲望去为国家队效力，这也是个很关键的问题。当然我觉得费南多以他比较好的状态的情况下，那肯定是对国家队的整个进攻会有很大帮助的。就像我们之前打日本队的比赛，很明显就是我们缺少这种能够拿球推进的这种突破手。我们虽然上了4个规划球员，但是我们很难攻到日本队的30米区域之内，就是因为我们的整个进攻缺少这种能够以点带面的这种球员。我觉得费南多其实是这种能够以个人能力能带动整个进攻的球员，但最关键还是他的这个为国出战的欲望和他的整个身体状态。 那在昨天马德兴老师也是在自己的个人微博上透露说，越南足协现在是就跟澳大利亚的那场比赛执法当中，卡塔尔的裁判贾西姆漏判越南的一个点球争议提了一个异议啊，而且致函了亚足联和国际足联，但是直接的被驳回了。 也从另外一个侧面来看吧，就是越南来提出这个申诉被驳回，证明他们在亚足联 没什 么话语权，是吧？ 没什么地位啊，也就是越南国内媒体现在正不正吧？群情高涨一下。 当然呢，沙特这边呢也有报道哈，沙特队的主力后腰阿卜杜拉·奥塔伊夫很有可能呢会因为伤病的原因缺席12强赛和中国队这场比赛，这对于中国队来讲多多少少算是一个利好吧，因为奥塔伊夫是沙特的主力后腰，从俄罗斯世界杯开始呢就稳居国家队主力宝座，12强赛首战和越南队的比赛当中呢踢了不到20分钟因伤下场，缺席了和阿曼的比赛，经过赛后的检查确诊是膝盖的内侧软骨受伤以及内侧的副韧带的淤伤啊。根据沙特媒体的消息说需要恢复4到6周，有可能无缘12强赛对阵中国队的比赛。但是我倒是觉得如果软骨损伤和内侧副韧带的这个淤伤，从反正这种表述来讲，我觉得一个月他能恢复。 对，就看起来不是那种说要恢复特别久的重伤哈、啊， 对， 都是软组织的、哎、这种伤势。 所以不要把就面对沙特的这场比赛是寄托于对方一个主力后腰受伤不能踢， 嗯 啊，千万别这么想。 就现在咱们最怕的就是跟澳大利亚之前那样，哎呀、 嗯、 就是稍微对方有一个所谓的球员啊，主力球员没来， 嗯， 这就当成一个利好消息、 嗯、 对对手的实力啊战术打法有一些误判啊，这是最可怕的。那裴力也是说客场打沙特他觉得会非常的困难，尤其让自己还心有余悸的就是我们打澳大利亚的时候那个后防的低级失误。 客场打沙特肯定是比较困难的，沙特实力在我们之上，而且主场裁判好像对沙特也相对比较照顾，第一场小组赛的时候也拿到了两个点球。但是我看了沙特跟阿曼的这个比赛啊，我觉得不是说完全没有机会，关键还在于我们自己的发挥。我们自己的发挥我讲究两点，一个是我们的防线会不会出现低级失误，最最致命的就像打澳大利亚的比赛，对手还没有给我们制造多大的压力，我们的后防线已经自己出现失误了，那这个肯定不行。另外一方面就是说我们在反击中包括在定位球上如何能够更好的去把握机会，这个也是比较关键的。像打日本的比赛我们防守是做得不错，但是几乎反击就没有任何的机会，没有制造出任何攻击机会，那肯定也不行。 很多的家里人啊，像北三儿啊，还有刚才好几位啊，都说这个规划的必须都首发啊，不能什么油抱琵琶半遮面了。 嗯， 这会儿没什么可遮的。 对 啊， 既然这个规划已经规划了，他就是中国球员。 嗯， 如果你要打心里边，就连咱们自己队内都没把他当成中国球员的话， 嗯， 那他自己怎么能把自己当成中国球员？ 对，而且现在一个月的时间又是大家抬头不见低头见、 嗯、 啊，一块堆的在一个地方去集训相处、哎、这个时候就怎么去调动这些规划球员，他们真的我是为国而战的、 嗯、 我愿意为中国国家队付出我的所有的能量啊，帮着中国国家队去在十二强走得更远。 嗯， 就这一点是必须要做的。 对，你就必须让他感受到他在内心深处就把自己当成一个中国国家队的队员，而不是当成中国国家队的外援、 嗯、 这时候呢你可能在用人上啊，在比赛的感觉上啊就都对了、 嗯、 他自己觉得就是我上场之后我还是外援呢，我还享受着像在联赛当中这种外援的红利和优越性啊。这种球员就像昨天咱们节目当中所提到的啊、 嗯、 像这个当年日本规划的一批球员，他们是、哎接受了那个文化， 对， 就咱们规划的球员，你得让他先接受咱们的文化和接受他这个身份，是吧？ 嗯， 哎，球迷老孔的说呢，中国队打越南啊不一定轻松。他说越南队别看个小、 嗯， 但是脚底下的速率很快，倒脚呢失误也很少。确实，这批越南球员相互之间踢得很熟，这是中国队的一个难题吧？6306也说，这场球拿球的时间。啊，咱们控球时间肯定是比日韩打日本和澳大利亚的时候要长了。 嗯， 只要咱能拿住球，他觉得机会就会有。 啊，深秋也说这比赛啊、 嗯、 打成什么样，主 要 要看铁指导的思路、 哎、 啊。 不明觉厉说的，文无第一，武无第二嘛，就是最后还得靠交手、 嗯、 是吧？ 嗯， 四日强赛那会儿，咱也担心这担心那，各种担心，但是最后还是拿下了。咱怕日本队并不代表着咱一样怕越南队这踢法，有时候呢战术相克、这也是存在的。 嗯，The Three 说让入籍球员多看看爱国主义教育片啊，或者我觉得特简单，就多给他们放放那个我的中国心 啊， 就是一定要在这方面好好动员，就什么是把这个心给了中国国家队。 嗯 啊， 其实我倒是最关键的就是现在是肯定是来不及了啊，就是这一个月肯定来不及了。就像当时我印象最深的时候呢，是我记得 K 联赛，崔康熙在执教全北的时候，他那个阵容当中有一个澳大利亚的国脚中后卫，也是俱乐部花重金买来的，但是他就不让上，说你当你不能用韩语和身边的队友交流的时候，对不起，你就别踢。那还是在联赛层面的，就是咱规划的这几个外援。现在也就到中国球员了嘛， 嗯， 你先用中文，你别管是用东北话还是用这个广州话，你先用中文跟身边的哥几个能聊几句 对吧？你不能说在这儿，您都成中国国家队队员了，您的中文还不如马五爷。 嗯，这真是不合适了， 这就不合适了。 对，而且一有什么有个小伤啊、小病呢，就非要回那屋去治去， 上别人那儿去治去， 真是、 嗯、 就是这一点也是很明显能看得出来，对于这种文化的认同感很低。 嗯 啊， 其实阿兰简单能说几句，你跟他说比较简单的中文的时候， 嗯、 他能听明白，他也能回应， 所以这也能反映到场上。 嗯、 阿兰一上场之后，他的那种出战的欲望啊、 嗯， 他那种在场上的奔跑，还是能够看得出差距来的。所以规划到现在，我们看好像规划来的都不如我们心理预期那么的挡呛、 嗯、 啊。裴丽也说，其实规划是没有整体规划的。 关于规划的问题，说实在话，我其实一直是比较反对规划的。那么现在规划已木已成舟，应该这么说，我们的规划没有规划，就是我们在规划球员上没有一个总体的规划。我们当时就是采取一个这种大呼噜的模式，把所有就是有可能规划进来为我所用的球员全部都规划了进来。但实际上现在看下来，有的球员实力上也达不到，有的球员规划了之后到中超来踢中超的联赛，慢慢也被同化了。所以我觉得这个规划跟我们的心理预期还是有一定差距的，而且也没有真正实现，就是说增强我们国家队实力的这样一个目标。至少我们现在体现在十二强赛中国家队的这个整体表现，跟上届十二强赛相比，也没有出现一种明显的这种质的飞跃。在个别关键位置上，比如说中后卫，那我觉得蒋光太跟我们当时规划他的时候这个心理预期，应该说差距还是比较大的。 我们也马上来关注一下中甲的消息啊！就在北京时间的昨天晚上，武汉赛区的第21轮当中，北京北体大迎战新疆天山雪豹，但是很遗憾，最终是被逼平了啊！到手的三分就这样交给了对手，也是非常的遗憾。我们继续来听一听记者李维带来的报道。北体大最后时刻被新疆绝平，到手的三分没了。 北体大距离这场价值六分比赛的胜利仅仅只有十秒钟，随着对手直接任意球破门，北体大最终被新疆队2-2逼平，遗憾的收获了一个积分。这场比赛之前新疆队排名垫底，所以面对这样一个对手，北体大也迎来了获胜的好机会。不过比赛开始之后，新疆队取胜的欲望更加的强烈，并且由庄家杰首开纪录。上半场北体大0-1落后，下半场球队进行了调整，很快由邹正廷和卜鑫各下一城，2-1反超了比分。眼看胜利就要到手，补时的最后一分钟，北体大在禁区前防守犯规，给了对手直接任意球的机会。又是庄家杰，他的任意球直挂球门死角，北体大也被新疆绝平。赛后北体大的主教练张旭显得非常的郁闷，这样的结果显然让他无法接受。 非常艰难的一场比赛，很遗憾在最后时刻没有赢得胜利，那我们会要好好总结，认真对待下一 场。而新疆队的主教练裴恩才则说到了这一分的重要性。 能够取得 一分吧，我是觉得非常的珍贵，这一分不多，但是我觉得对我们这建立信心还是非常有必要的，因为我们今后遇到的对手类似北体大的这样的对手还有两三个，和在这种对手身上取分，而且场面不落下风，我觉得是最重要的。 10月1号，两支球队将会在武汉赛区进行第二次交锋，北体大要想在保级区占有优势，那场比赛就不能再有任何的闪失。 北京农商银行凤凰乡村游每周有特价，关注北京农商银行一服务微信公众号，进入凤凰乡村游商城，使用微信支付选择北京农商银行借记卡，特价商品数量有限，心动心得详情请咨询96198。 以上为广告时间。 北京同仁堂提醒您收听健康生活指数， 以下药品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血虚萎黄、心烦不眠、眩晕心悸、肺燥咳嗽要调养，北京同仁堂阿胶补血滋阴润燥止血，同仁堂果药。以上为广告时间。 欢迎收听健康生活指数，我是王毅。今天白天京城天空云量较多，有阵雨或雷阵雨出现，请注意防范。频繁的降雨使得山区地质条件不佳，请不要前往地质灾害隐患区域，发生危险。 具体天气预报，今天白天阴有阵雨或雷阵雨，并有轻雾，北转东风二三级，最高气温28摄氏度。今天夜间阴有阵雨，东转北风一二级，最低气温21摄氏度。频繁的降雨使得山区地质条件更加脆弱，登山气象指数为5级，近期不适宜外出登山。今天的气温在28到21度之间，白天舒适度气象指数为2，天气偏热，夜间舒适度气象指数为1，体感舒适。今天的紫外线气象指数为3，紫外线照射强度中等。感谢收听健康生活指数，体育广播祝您生活愉快。 北京体育广播提示您，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 调频102.5兆赫 Sports Radio， 北京体育广播， 我的1025，北京体育广播， 动起来 ，Sports Radio。 国际足联规定，守门员最长持球时间不能超过6秒。传奇乔丹的生涯总打铁数是12345球。冰壶的比赛场地并不是平的。 嗯， 雄鸡唱晓，身边的体育百科，点亮你的好奇心。 8点01分，欢迎回来，继续来收听我们的节目。也我们关注一下篮球啊 ，CBA 这边没有什么新的动静了。NBA 那屋呢？昨天上午有5位 NBA 的球员又进入到了篮球名人堂。克里斯韦伯是其中唯一一个没有总冠军戒指了。其实这一次的名人堂5位球员的入选哈、跟曾经相比，尤其跟2020年相比，像科比啊这几位就显得有点星光暗淡了。 但是它是一个时代的回忆， 对 啊，它和科比不太一样。像托尼库科奇，包括像大本华莱士、保罗皮尔斯、克里斯波什这几个人呢，都是我觉得像就是70年代末期，这个80年初期这一段时间的球迷，他们看球了， 代表了一个时代， 对，是那个时代的一些相对比较集中的著名的球员。而且呢，这一次就入选名人堂的，你像托尼库科奇有3个总冠军戒指啊，当然那是跟着乔丹在一起，是吧？克里斯波什有2个，大本和皮尔斯各有1个，只有韦伯两手空空呢。但是韦伯在 NBA 的成就也是相当高的，当年呢他是状元秀的身份进入到 NBA。所以也是非常，可以说在当时是一代巨星啊。 我们也是连线了宋翔，他也是点评了名人堂其中的4位球员对现代 NBA 的影响。 我觉得波什跟皮尔斯呢，其实他们在能给现代的 CBA 带来一个什么影响呢？就是抱团，或者说这种巨星的一个累积，组建一个超级豪华的阵容才能够获得总冠军。我觉得当年的热火队詹姆斯、波什跟韦德在迈阿密重聚，他们组成了三巨头，开始那巨星抱团的这种势头逐渐的会席卷整个的一个联盟。你可以看到现在的无论是篮网队无论是湖人队，他们都是在不断的去复制这种巨星抱团的一种这种趋势。而我觉得华莱士跟韦伯呢，在这个90年代更多的是代表不同类型的球员，这个联盟带来不一样不同鲜明类型球员的这种标杆。我们说华莱士，你华莱士呢大家都知道他的绰号大本钟，实际上他是这个名人堂历史上第一位落选秀能够最后进入名人堂的这样的一个球员。华莱士在1996年参加 NBA 选秀。我们知道1996年的时候是一个选秀大年啊，那一年有太多的这种天才级别的球员，包括艾弗森、科比、马布里等等这些球员进入 NBA。但是当年的本华莱士却是一个落选的球员，他辗转的进入了 NBA， 并且呢他将自己的这种特点啊发挥到极致，就是他的篮板球、他的防守、他的盖帽发挥到极致，同时他的短板或者他并不擅长的东西，比如说得分啊，或者说其他的一些方面，他啊降到最低。所以对于这样的这种球员，这种类型的球员，他啊四次的入选全明星，他四次的获得了年度最佳防守球员，并且呢在2004年的时候还获得了总冠军。那一年的总冠军其实本华莱士他的整个的光芒实际上会被其他的球员会掩盖，比如说比卢普斯，比如说拉希德华莱士，但是本华莱士在那次的总决赛当中，他单独防守奥尼尔的这种气概、这种决心啊，非同一般。所以这样的球员其实为之后也树立了一个标杆，因为在 NBA 的历史上有如此多不同类型的球员。本华莱士之前，我们看到这种类型的球员包括什么？包括拉塞尔，包括罗德曼。之后，我觉得就是本华莱士。现在这个现代的篮球呢，其实这种球员非常的少。但是呢，如果你能把一个事情做到极致，把你的特点发挥到极致的话，你同样可以进入名人堂。韦伯呢，其实在当年啊国王队的时候打出一个非常华丽，或者说他是一个非常全面的能里能外的一个内线球员，一个四号位的球员啊。这种球员其实在现在的NBA 的时候是非常的这种抢手，非常炙手可热的类型的球员。其实在那个时代，其实韦伯他的打法已经是有这种前瞻性。所以你看这个整个的四个球员，其实他们给现在的 NBA 带来的不同的影响，也各自的去发挥他们的这种光芒。 其实今年的这个入选名人堂最后的五位落听哈，跟往年相比的话，尤其是跟像科比啊、邓肯 对 比起来的话，显得似乎是有一点星光暗淡啊。但是宋翔也说，这个并不妨碍今年的名人堂依然是很让人觉得温暖和感动的。 我觉得和2020年度的这个名人堂入选呢，比如说当年的科比、邓肯加安特相比，确实今年呢有一些暗淡，但是你也可以看到很多的这种亮点，或者说很多的这种温暖人心的故事。那我举个例子，波什在今年入选名人堂，在他的这个入行的这个演讲当中，莱利当年热火队的总裁就坐在他的身旁。波什在这个演讲当中透露了一个非常有意思的一个环节，就是在2010年的时候，当莱利招募博士的时候，莱利将一个袋子放在了桌子上，那个袋子里装满了莱利职业生涯获得总冠军的一个戒指。莱利拿起一个戒指给了博士，说这个给你，当我们一起获得总冠军之后你把这个戒指还给我。波什呢当时呢还没有确定跟热火队签约，他觉得莱利这样的举动很疯狂。而最后呢，波什在热火队跟韦德还有詹姆斯他们一起获得了两次总冠军，莱利的戒指波什始终没有归还。波什在这个演讲当中说，他一直等待一个重要的机会去将总冠军的戒指还给莱利，而这次的名人堂的入堂仪式就是一个非常好的机会，我觉得是非常的温暖人心，并且令人感到非常的美好。所以你可以看到虽然今年的名人堂并不如去年的那么的这种星光熠熠，但是同样有很多的故事。 眼观六路，耳听八方，洞见风云变幻，赛场锐观察。 赛场锐观察，我们也继续来关注国际足球啊。首先是世界杯两年一届这事儿，大家呢也都探讨了前一天的时候，而现在有咱们国内的媒体人《体坛周报的》的总编骆明老师也是说，其实可以探讨一些细节比如说让他来为国际足联讨价还价一下，他会建议像是联合会杯啊，还有世界杯预选赛就全都取消了吧。除了两年一次的夏天的世界杯的时段，国际足联就不再抽俱乐部的壮丁，国家队比赛日 也就很大程度上缩减了，这样俱乐部也不会抱怨，各足联呢也依然有不少的时段去安排自己的比赛。 但是呢也会有一个问题，就是说没这预选赛的话，世界杯参赛名额怎么产生，是吧？骆明老师的建议就是可以参照这欧国联联赛的模式。首先呢比如说把世界杯分成甲乙丙三个级，欧国联那边是四级哈，就每个级别32个队，这样呢一下96个队了，对吧？这参与度大大提升。最近呢东南亚的球队就是比如说 强烈的 强烈要求改为2年一届啊，认为呢就是哪怕改成2年一届，他们参加比赛的机会都是很有 限的。 那世界杯如果分级制，他们参加机会就多了。当然对于咱们中国队来讲也不用为了参加世界杯发愁了，那依然是怎么算是，虽然参加就是世界杯甲级联赛 啊， 咱们可能比较难，咱可以参加世界杯丙级联赛， 对，丙级联赛第三级的啊。那还有就是每个级别的世界杯，各个大洲排名最后的一定数量的球队降级啊，下一级排名最高的相同的数量球队升级，也有点像联赛的这个升降级的意思。那这样世界杯就不再需要额外的预选赛了。降级的这个苦恼也会让各个队在小组出现无望之后去继续的拼搏啊，也是可以提升一些小组赛的可看性啊。他是认为这可能是一个足球圈各方能满意的方案。 但是我倒是觉得就是如果要是这样的话，那咱未来的时间里面就是真的就更跟世界杯的决赛阶段没机会了 啊， 就是反正就是以后就都叫世界杯呗，是吧？ 反正就是分级的嘛，我们就是那个柿饼 啊， 柿 饼 的 柿饼，咱是柿饼，行，可以 啊，对，所以这真的就是，哎呀，我们自己目前就是这样一水平。你说规划 一会儿，我去看看人家超市买点柿饼，安慰一下自己。 但是确实，我们现在这水平呢，也不能你这妄想太多。那规划也规划了，可是没有达到预期的效果哈。赵军说现在世界杯4年一届，咱的联赛都压缩成压缩饼干了，换成2年一届咱还有联赛吗？刚才这个 是联赛， 对，这是联赛，就为的就是让联赛能够正常进行，不被国家队的比赛打乱啊。 但这也是现在呢国际足联啊在和各个职业联赛，尤其是欧洲这些顶级的职业联赛俱乐部之间的一种博弈吧。 这边有很多的家里人，说到了规划球员，还是心里有自己的看法啊。Mr. Wick 说，对于规划球员的期望是希望他们能够带领球队取得胜利的，但是从前两场比赛来看，确实也没有那么大的用啊。这边也有风雨北京，他不同意啊，不同意刚才咱们嘉宾的观点，说这个陆国富跟阿兰他们的这个场上的态度啊，你们没有看到吗？啊，上场5分钟的阿洛2次拼身体被罚1张黄牌，阿兰争1点直接被干翻在地，几分钟都起不来，啊，规划球员啊，其实挺拼的，对，阿兰跟洛国富确实有拼劲儿啊，但是规划我们看的是一个整体嘛，啊，无论是从位置上、人选上。还是最后呈现出的效果。 对，因为包括呢刚才也有这个家里人在发来微信提到说，我们在规划的过程当中是不是规划一些当然不是说规划奥古了，就是类似于奥古斯托这样的，在中场能够进行进攻组织梳理，关键时刻呢还能够前插得分的这种类型的球员。确实呢我们在整体的规划过程当中，各个位置上的整体考虑不是很清晰，前锋或者说单一类型的规划球员比较多，容易出现同质化，出现位置上的重叠，那你就没有办法让他们共同的出场作战，把规划的效力最大化了。 这边很多的家里人说这个，哎呀，世界杯分级啊，我是谁说不要也罢，要这样的话都没动力了，反正都已经叫世界杯了。 就刚才咱还说柿饼呢，是吧？ 柿饼 乐乐乐也说了，说那要是这样的话，这咱以后就踢世界杯丁级联赛了啊！您这直接就柿丁了 啊！就意思知道大家的意思，就是说目标如果只是看在眼前的话，这个退步会越来越明显啊。反倒还是我们为了一个遥远的梦想，为了世界杯正赛而努力的话，还有一些念想，是吧？ 壮说新鲜柿子刚上市啊，柿 饼 还得等两天。 六六四，我说柿饼挂霜的好吃啊。国足踢完，大家会不会一脸冰霜？哎呀，如果接下来跟越南真是没拿三分的话，恐怕大家心里都会哇凉哇凉的。乐乐乐还说，原来咱是跟亚洲的，还跟亚洲的弱队打一打啊，像四十强赛，以后要是跟欧美的三流球队一起比了，得更没戏了。啊，所以现在这只是一个动议，但是这个动议很可能会成为现实啊。 因为整个现在实际上，我觉得全世界各大洲的足球发展水平也是参差不齐的，它不像说你搞一个欧国联。它整个的欧洲发展呢相对平均，就是比拼这个整体实力。如果你要是按照现在世界杯这样整体打一个大联赛，像亚洲，像非洲，可能竞争力明显的就要下降了。最后一看世界杯，世甲联赛，一划了30多个队，有27、8支全是欧洲的 啊。全是顶级的，其实就打成了一个欧国联嘛。 啊， 黄宽爸爸说，2年1次世界杯啊，其实可以学学冰球那样的分级啊，比如甲级 A 组、甲 B 啊、乙级 A 组、乙 B 这样。其实怎么分组，这都是一个名字啊。 就是也可以弄一个，就是就是我们打这个柿饼，我们要是拿了冠军，也给一个杯，咱也给杯不？ 柿饼杯， 甲级有个杯，乙级有个杯，对吧？中超有个杯，咱中甲不是拿了冠军 也有 杯吗？ 也 有 个杯， 是吧？ 所以我们就为了那个杯啊，我们也得努力啊，吃到那个饼啊。我们也继续来看看，这个欧洲五大联赛其实都是激战正酣，尤其是这个顶流的。射手们啊，现在世界最佳射手的竞争也在升温，有5位球星今年为俱乐部跟国家队都是创造了一些很神奇的进球的数据的。目前最遥遥领先的那就是大拜仁的莱万了，今年已经打进了45球。波兰射手确实本赛季德甲也是很出色的状态开局，4场比赛里进球有6个，也是被公认为世界上最好的中锋之一。包括在国家队的比赛里边，如果记得没记错的话，只有在面对英格兰的比赛莱万没有进球，其他的比赛都是有进球的。 确实呢，他在今年啊整个的状态，包括在去年，他的状态是非常非常出色的。排在第二位的是挪威的天才哈兰德啊，从1月份开始呢，总共为挪威和多特蒙德队打进了38个进球，21岁，本赛季德甲联赛已经取得了非常好的开局，4场比赛打进5球。其实包括上一场4-3逆转的那场比赛当中，哈兰德也是打进了最后的那一个进球。 那还有就是梅西排第3位啊，这个赛季刚从巴萨转投了大巴黎。今年其实梅西在国家队跟俱乐部已经打进了36球了，但是在新东家还没开张呢，而且只出场过1次。他在巴黎的队友姆巴佩进球数是33个。那在今年的欧洲杯里边没能进球，但是本赛季的法甲他5场比赛也有4个进球。 就看一看梅西什么时候在法甲比赛当中登场，能够打进新赛季的这个进球了，是吧？这是排名前4的。排名第5的是曼联的 C 罗，总共打进31个进球。葡萄牙球星呢最近是成为男子国家队比赛历史最佳射手，他为葡萄牙队是打进了111个球。而在回到老特拉福德的第一场比赛里面，也是首秀就取得了2个进球，梦幻一般的开局。 但是现在这只是个开始哈，究竟后面会把曼联带到一个什么样的高度啊，其实还需要时间的检验。当然距离2021年结束还有3个半月的时间，这五大进球机器还能进多少球也是今年的一个悬念。继续来听听孟宏涛老师的分析。他依然认为莱万的这个竞争力啊实在是优势太大了。 梅西呢实际上在大巴黎这种责任一般不会说就完全压在他一个人身上，大巴黎的实力太强了，对吧？他实际上在法甲虽然他过去丢过冠军，上个赛季丢了联赛冠军，但这个赛季他拿冠军应该不成太大的问题。大家都希望梅西能够有进球，但是梅西要慢慢的进入角色，你毕竟换了一个环境啊，你队友也变了，这竞争对手也不一样，这种环境梅西需适应需要一定的时间。看他跟 C 罗包括莱万这些球员相比呢，他不是说是同一类型的球员，所以呢你指望梅西每场比赛能有进球啊，或者是能够有更多的进球，这个我觉得也不太现实。 莱万当然是年度最佳的最有力的竞争者了啊！以他上个赛季的表现，包括这个赛季开始这一阶段的表现，五大联赛真正能挑战他这个位置的不多了啊！当然，我觉得几个小将，特别是哈兰德和姆巴佩啊，这两个球员应该是具备这种能力的啊。但是，论绝对的实力，莱万仍然是最佳的状态，或者说正巅峰的状态。哈兰德和姆巴佩呢，我一直感觉发挥的还，因为毕竟年轻啊，发挥的不如莱万稳定。实际上莱万你看他每场比赛啊，包括他每年的联赛，实际上都比较稳定啊，他都能有稳定的输出啊，稳定的这种得分效率。哈兰德可能就包括姆巴佩也是这样啊，年轻可能这个一受制于对手，另外一个受制于连教练员的一些体系安排。战术安排可能有时会限制一定他的发挥啊，包括他门前的冷静这种程度上，这两个人呢，实际上我觉得现在还达不到莱万的高度，所以我觉得今年还真是啊，莱万竞争年度最佳射手，应该是最具实力的。 这边三口之家表示不服啊，说对比梅西，不要看那些数据、 啊、 ，C 罗开始几年呀？这要是36岁的 C 罗，场场联赛都首发， 都进俩， 都进俩，这有点真是真把 C 罗当26岁使了。他毕竟岁数也还是放在这儿了。 C 罗要是以他现在这个身体状态呢，来参加一下什么这个北京广播电视台的足球联赛，场场都进俩以上没问题。 那肯定碾压哈！ 对你在。英超啊，能够保持着这样比较好的身体状态，能够首发出战，对于36岁的 C 罗就已经是相当的不容易了。而且呢，大家能够看到他这么早的就登场就进球，是非常好的结果。 嗯，这确实，其实大家在看 C 罗的曼联首秀的时候，尤其对于曼联的球迷来讲， 嗯、 那不只是在看一场比赛，那看的都是自己的青春的回忆。 对， 所以自然而然就是有一种情感上的加成。那确实，他也是离开了之后又回来，带着一些跟以往不太一样的感觉啊。就很多的名宿啊，也都是评价了 C 罗的首秀。 嗯、 用布莱恩·罗布森的话来说，就是自坎通纳加盟之后，还从来没有在老特拉福德周围感觉到如此的兴奋和躁动。瞧瞧这比赛时间，下午3点钟啊，不到中午12点，球迷们就已经彻底包围球场了。这其中可能有一点儿，这个英超也是非常的鸡贼啊，就是我就不转播，我就让大家上现场去。 因为他这个转播商啊，是2个月之前挑的这个比赛，就没选这场。 对 啊，那时候他要是知道 C 罗转会到曼联的，说什么也得转这场比赛。 这个转播商都要拍大腿了，怎么不早告诉我们呢？啊，所以这场比赛没有转播，也是让大部分的英国球迷错过了第一时间目睹 C 罗英姿的机会。但是依照布莱恩·罗布森的说法，就是，C 罗在星期六所展示的正是他可以为这支球队所带来的改变。瞧瞧，这小话递的哈。 哎，在这种大场面当中毫不手软啊，让集体当中的每个人都得到提升。主教练索尔斯克亚给的这个赞誉也相当高哈。 嗯， 而且呢也是透露了后来 C 罗曾经在比赛前用讲演的方式来激励全体队员。 嗯， 那你说以后这更衣室到底是听谁的？ 真是为索帅捏把汗、 嗯、 啊、哎！好像现在曼联上上下下这最大的短板就显现出来了。所以在无论是场上的发挥还是场下的这种作用，其实 C 罗啊都是可以去期待的。我们也是继续来连线孟宏涛老师啊。孟老师也是肯定了 C 罗给曼联的这种加成是毋庸置疑的。 C 罗首秀两个进球啊，确实证明一个是 C 罗现在实力还在，另外一个确实是大场面球员啊。这样的比赛亮相的第一场世界瞩目，那么多球迷盯着的时候啊，自己能够有这么好的表现，还是证明了 C 罗的实力使然啊，因为曼联现在的实力应该还都在啊。这 C 罗来了以后，确实能在进攻端给他很好的一个补充，肯定对实力是有提升的啊。但是你不能小瞧了其他那几个竞争对手，对吧？特别是过去一直压制曼联的像曼城啊，包括另外的一些 哎，具备争冠实力的球队啊，包括切尔西啊这些球队，是吧？大家竞争很激烈，英超就是这样，并不是说你感觉纸面实力有多强啊，我有几个明星，我真是就能够一统天下啊，最后能拿到冠军啊。这个 C 罗来了以后，对曼联的实力的提升，我觉得是毋庸置疑的。但是也应该知道 C 罗现在的年龄，哎，如果能让他场场比赛首发打满，这个我觉得难度也比较大，或者说你让他场场都有非常出色的表现，都有更多的进球，这个都有难度。包括你要打欧洲的比赛啊，实际上这个都可能会影响他的发挥。C 罗来了以后，除了从战术角度上来讲，对实力上对曼联是有提升，另外一个就是确实流量啊，曼联的关注度确实提升了，这是毋庸置疑的。这个无形中也让大家对曼联有了更多的期待啊，希望曼联能够以好的发挥，能够在欧冠包括这个联赛里边啊，能够拿到好的成绩，这个肯定是大家都想看到的。 不过英超的整体的竞争力啊，咱也都是明白的。其实曼联想要去在联赛里边和这个欧洲的层面争锦标啊，这都是需要继续努力。那我们看到昨天晚上的比赛当中，英超第四轮的一场焦点战，利物浦客场3-0取胜了利兹联，萨拉赫也是迎来了自己的百球。萨拉赫跟法比尼奥以及马内先后进球，而斯特鲁伊克是被红牌罚下。 另外就是在意甲赛场当中哈 ，AC 米兰在主场2-0战胜了拉齐奥，莱奥和伊布是取得了进球，而雷比奇呢贡献出了两次助攻 ，AC 米兰3连胜的一个开局。 还有就是意甲第三轮的国米对阵桑普多利亚的比赛，是在客场2-2战平了对手，迪马尔科和劳塔罗马丁内斯进球，吉田马野和奥杰洛两度扳平了比分。 罗马呢是在自己的主场2-1险胜了萨索洛。克里斯坦特进球，久里契奇扳平了比分，沙拉维在补时阶段绝杀，这样呢，罗马也是3连胜啊，现在是领跑积分榜。 同样是一场绝杀，那就是西甲的第四轮的一场焦点战，西班牙人在主场1-2惨遭马竞的逆转，德托马斯首开纪录，卡拉斯科扳平了比分，而在第99分钟也是伤停补时阶段，卡拉斯科助攻勒马尔完成了绝杀，乌磊呢进入到大名单，但是。咱都知道啊，乌雷也是没有能够登场。 你看这也是差距哈。乌雷打了咱们世界杯预选赛之后呢，返回到西班牙人，哎，是在板凳上看了一场比赛。这吉田马野那乌呢，这虽然说踢中后卫啊，但是还能够在比赛当中进球。 对，这主教练一看，呵，乌雷，您在国家队触不着球啊，还是坐板凳吧。 另外呢，在西甲方面，北京时间今天凌晨是3点钟开始的一场焦点战啊，对于咱们中国的球迷来讲不太友好。皇家马德里队在主场，他们是5-2大胜了塞尔塔。本泽马在比赛中上演了帽子戏法，维尼修斯破门，新外援卡马温加在比赛当中首秀就有进球。 这是国际足球的情况啊。今天我们的两个话题，一个是说说年度射手之争啊。莱哈姆梅罗您会 pick 谁？感觉咱这屋的曼联球迷还是挺多的 啊， 大家都是纷纷在期待着 C 罗接下来的表现。但是我觉得有一个就是必须要承认的现实，就是到了这个年龄啊，即便是如 C 罗这么的自律，对身体的管理如此的极致，也得承认他毕竟是36岁了。 对， 所以他自己，我们看到 C 罗也有很多的时候，他不是曾经的那种只是打一对一，他更多的是变成了一个禁区之王这种感觉。 其实这就是一个球员在不断的成长的过程当中呢，他根据自己的身体状况，根据自己的年纪在调整踢法，如果无法做出这样的调整，也就证明这个球员不是一个成熟的球员，他可能很难成为世界最顶级的球星。所以你包括像大伊布，他和他刚出道的时候的踢法和他那时候巅峰期的那个踢法完全也发生了改变。 6645说 C 罗进球的瞬间感觉全世界都在为他高兴啊，除了纽卡。南极说一个人一场球也不代表什么啊，确实这也不代表什么，只是代表 C 罗的身体状态依然非常的神勇啊。接下来就看对于伤病的控制，还有他的合理的分配自己的体能了啊，在联赛和锦标的两个层面。好了，我们在一段片花和广告之后，在第40段再继续回来聊。

最近有什么新的人要买吗？然后人家给我的这个答复全都是，嗨，这个不太好做 啊， 都做别的买，做房地产啊，做那什么去了。 房地产现在也不好做呀。 对，做那种叫什么，旅游地产啊，做那种项目去了。对，我说，哎，我说你们都不做这个足球了吗？他说不挣钱了，不挣钱了。 就连房地产都比足球这个好做。 对，挣钱的时候吧，当时是就是一问是真挣钱，然后现在是一问，哎呀，真不挣钱。然后我觉得有点难。我觉得一般来讲吧，就是想这个时候弄到中超来，我觉得以现在的大家的实力，我觉得真的是，就是以前的实力来讲哈，我觉得真的是太难了。 嗯，那咱还是说说人真正的这个五大射手吧。莱万啊，哈兰德、梅西、姆巴佩、C 罗五个人当中，其实现在莱万当然是最稳定的啊，也是进球的数据最出色的。那今年的这个整个的五大射手的争夺里边，天鹰是比较看好最后的是一个什么结果？ 嗯，我觉得如果是单纯按这种得分效率来看哈，就是我认为现在的莱万肯定是最稳定的，因为您看那 C 罗、梅西都是转换了一个球队，然后姆巴佩呢，同样也是他现在是面临到这种新的环境竞争，就是对于梅西的加盟，然后他自己是不是要去皇马，其实对于他来讲，就是今年的这种变动会非常大。 嗯， 我觉得姆巴佩的就是对他的影响也是非常明显。我觉得只有现在的这种依然在自己球队踢了这七八年了的这个谁啊，莱万是非常稳定，环境非常的适应。我觉得而且以他的风格来讲，就是只是在禁区前得分嘛，对吧？有一定的策应能力来得分，我觉得他是最稳定的。但是呢，我认为如果说就是在评选的时候还要考虑更多的因素。比如说，在于对于今年市场的巨大影响力来讲啊，就对于这种足球的影响力来讲，我觉得其实我更看好的是 C 罗。 嗯， 我觉得 C 罗可能今年的机会更大，因为就是说，对于今年的这种整个世界足球的市场来讲，我认为一开始我们都觉得，哎呀，应该是梅西是吧？就是梅西，就是通过这次转会，真的是就带来了巨大的这种社会的反响。但是我觉得 C 罗去了曼联这种回归的这种感觉之后，哎，我觉得 C 罗有可能反倒是就是后来居上，成为整个世界足坛新的这种重新回到顶流的行业，而且甚至有可能是顶流当中的第一位。 所以还是更看好 C 罗，就他带来的这种除了在这种数据上啊，还有就是他在这个商业版图上，他的市场的这种整体的影响力，最终带来的这个结果啊，所以这也会是但是年度最佳射手要看的还最重要的还是数据哈。 我觉得如果是数据的话，我觉得莱万的可能性是最大的。因为就是他本身来讲，咱们没有对德甲有任何成见哈，我认为莱万是放在五大联赛任何一个联赛都能拿到最佳射手的人，而他恰恰是在这个德甲联赛当中效力，他的联赛的级别比他的水平略低一点点，等于他对德甲来讲是降维打击，所以说他的这种可能性是更大的。你看 C 罗今年都36了， 对， 回到英超他所面临的环境是什么？壮汉如林，一个一个的小伙子都比他生猛，英超都是16、17岁就开始出道打天下了，C 罗看看他们的都是二十年前的自己啊，对 C 罗的竞争环境要远远超过来了。 确实是啊，英超的这种高强度的对抗，快速的奔跑，所以现在对于曼联来讲，C 罗的到来，实力的提升肯定是毋庸置疑的啊。但是现在就曼联目前的这个人员的配置来讲，锋线上 C 罗加上林皇啊。这后腰上呢可能差点意思，那就这样的一个人员的配置会在联赛的争冠里边有多大的竞争力，欧冠层面上又会有哪些收获呢？ 我们可以冷静的想一想哈，就是说当年为什么尤文图斯要引进 C 罗，就是为了争欧冠嘛。尤文图斯引进 C 罗之前在联赛已经平仓了，已经平仓很多年了，基本就是躺赢水平，对吧？尤文图斯闭着眼睛踢联赛第一第二，睁开眼睛踢联赛第一。他引进 C 罗的目的就是为了去打欧冠，当时那个几个赛季他在欧冠当中就差一点点，他认为 C 罗是欧冠的叫什么叫助推剂是吧，有了 C 罗就欧冠了，结果这个目标没有实现， 所以说我认为哈，就欧冠的这种水平上的这种推动力来讲，其实 C 罗现在已经不够了，就 C 罗已经不够了。但是呢，恰恰是因为 C 罗回归的是曼联而不是曼城，就是 C 罗对于曼联的回归，我认为是对于一个球队特别好的一个强心剂。 C 罗除了在竞技层面上给曼联帮助之外， C 罗在精神层面上给球队的鼓舞，给这个俱乐部带来一种特别向上的士气。举个例子说，当年加伊回到国安是吧，希哲回到国安，其实可能这个队员就竞技层面给球队的帮助是80%，但是他对于球迷的鼓励，对于球队的鼓励，对于这种俱乐部氛围的影响，对于整个这种媒体氛围的影响其实是非常巨大的。他带来了一种特别正，就是正能量的一个东西。我认为 C 罗对于曼联来讲，他除了竞技层面之外，精神层面上的加权会非常大。今年曼联说直达欧冠是吧，就是冲击欧冠我觉得有一定难度哈。但是我们可以大胆预测一下，曼联今年绝对对于联赛冠军的争夺会非常非常的凶，能争夺到最后。而且在欧冠当中，我认为有 C 罗之后，我觉得一两年之内吧，曼联能够在欧冠当中杀进四强。过分吗？这个想法？ 主要得看现在索尔斯科亚怎么样哈、啊，就只要索尔斯科亚不作妖，我觉得行，可以。现在好像这论到曼联这么划拉来划拉去，就是最大的一块短板，那就是索帅了，是不是？ 这个教练的问题真是，你说曼联也换了很多人了啊，换来换去的。顶级教练哈、啊，这个基本都试遍了。我觉得曼联最后也没试出一个他自己的教练来。也许可能曼联在之前的这种福格森的痕迹太重了，曼联的传统太重了，就是一般的教练靠个人能力，穆里尼奥能带动得了国米，挖动得了切尔西，推动得了波尔图。穆里尼奥带不动曼联。我觉得就是个人能力的教练，个人的教练是带不动这个球队的。我觉得像索尔斯克亚，可能这一两年、三年不行。这个福格森刚来的时候前两年也不行吧，是吧，也快降级了。所以说我不认为索尔斯克亚是一个特别好的教练，但是呢，就像福格森当年也不是一个特别好的教练一样，可能这个俱乐部的环境能够带动这个教练自我还能成长学习。现在放眼世界，真的是能够说带曼联能带得好的有把握的还真是不太好找，不好说。 所以还得看啊，曼联在这个赛季当中的一个自我的修炼。当然咱们也说说这个国家队啊，说说国足。前一阵儿就已经有消息说世界杯要改两年一届了，所以现在呢又有一些更细节的讨论，就是如果真是这么改的话，是不是有一种可能是什么联合会杯啊，还有这个世预赛就全取消了啊，这世界杯就改成是分级制，像欧国联那么踢。有没有这可能？如果是这样可能的话，国足是离世界杯更近了还是更远了？ 就是我认为，就是世界杯是整个国际足联啊唯一能够为数不多的能够挣钱的比赛，对吧？别的比赛、你说这个别的比赛踢的有没有？有，世界球员、世界的各个足球协会都在抱怨说我们的比赛踢太多了，对吧？球员也是伤病非常频繁，比赛踢得多，但是国际足联的立足点是什么？他踢得多不挣钱啊，对吧？与其你们踢这么多比赛大家不挣钱，不如说我们就踢这个挣钱的比赛，把这个挣钱的比赛搞成两年一届，哎，大家都能跟着一块挣钱。你看谁是这个事儿的支持者呢？没钱的这个大众，就是足协没钱的非洲、亚洲都支持这个，欧洲、南美洲都反对这个。因为人家不需要，人家觉得对于我们来讲够了，我们不需要，你不就耍我们吗？你两年一次，你就是耍我们，就 double 一下呗， double 耍呗。然后我认为这个一是钱的问题，第二个就刚才小台说的这个，我觉得对于中国足球来讲，两年一次其实备战工作呀、球员实力啊，我觉得不会有特别明显的上升。我认为一年一次咱们也对，就是我们缺的不是次数啊，缺的不是次数，我们缺的是实力。就比如说班主任说，哎，我们那个一年考一次，咱考一全班倒数第一。班主任说一天考一次，咱都甭考就已经崩溃了。这每天 一年考365次倒数第一， 这心理打击面太大了。 对啊，这个心理阴影扩大了365倍啊！这个我觉得这个受不了了，这个已经精神压力就崩溃了。我觉得对于咱们来讲，不是次数的问题，参赛几次无所谓，还是实力不足。 吧？那我们要是说我们实力次次都够出现，一天打一次，哇、哦、天哪！球迷也高兴，咱们也高兴。一开电视，中国爆脆日本，爆脆伊朗，爆脆韩国，大家都高兴啊，天天跟过节似的。这个一开电视就是，哎呀，下场踢越南怎么踢啊？发愁啊，大家在这儿，对吧？ 对，而且是，四年这么挨过来之后，发现，哎呀，我们面对的对手的档次啊，都已经是在我们之下了，我们依然是心里打怵，所以接下来就又有另外一个问题，就是我们这道路到底该怎么走？刚才也是在节目里已经跟王毅已经探讨过了哈，就是这个规划的问题。从前两场十二强赛来讲的话，其实并没有看出说规划给这支国家队带来了特别大那种飞跃式的加成，有肯定有帮助，但是呢有点有限啊，所以好像规划这条路呢走的将来也不太可能说再在这条路上有什么这么的可能性了，也就是目前划了的这些人，所以规划这条路好像没有帮我们说能比以前离世界杯正赛更近一点，那我们的还是要落脚到青训上。也看到昨天这个刘浦希望队，这也是足协一直在规划的一个留洋啊，他们这支小球员的队伍又出发了，其实这是一个校园足球跟留洋结合在一起的，以它为范本吧。所以像这样的这种留洋道路，天人有没有关注这支球队？就这种模式未来有可能能让我们期待期待吗？ 其实挺感慨的，就是这个问题。因为之前啊，咱们可能大家都认识，就是很多这种在欧洲的俱乐部可能都是咱们中资俱乐部的吧，大家可能很多人都认识中资俱乐部里的朋友，然后呢你去聊一下，大家去聊一下就会发现说，哎，说你们已经新引进那个中国球员这水平怎么样啊，就是场面话是哎不错啊，有这个什么什么什么，关起门来说，人家说现在这年头国内踢得特好的这些小孩不愿意出国，第一出国可能踢不上，第二可能出国挣钱少，踢得好的中国小孩那个时候不愿意出国，第二很多出了国的小孩那个时代的哈，就头几年哈，出了国的小孩是为了涮涮水再卖回来，对吧，再卖回国一个高价，又是 U23 又是留洋，一加一就大于二了，对吧，这个就这个性价比高了，大家当时是那么想，没有人真的是考虑说出国留洋能把水平提高了没有。我觉得这回足协的这次做法其实有一点点啊，就是这种现在大家可以看到啊，就是整个亚洲范围之内其实很多国家的足协在之初的时候都用过这个方法，集体留洋，整体留洋，然后这种有组织的这种送出去，我觉得这个对于我们来讲，大家说这个方式100%是健康的方式吗？不见得，对吧，最健康的方式还是小孩父母带着出国留学，自己走出去到外国的俱乐部，自己去生存，学会一切，这个可能是最健康的商业的职业的运作，但是没有办法，中国孩子按这种模式走不出去，所以说当前的办法是没有办法的办法，我认为这也证明了足协依然在工作，依然在努力，但是效果怎么样我觉得还是很难。但是我们回想一下哈，当年健力宝也是开启了这么一个类似的模式， 对 那个时代的球员，大家会比较说那个时代应该出了好多国脚，但是请大家要记住一点，那个时代的中国足球基础跟现在比，竟然发现那个时候还是挺雄厚的，对吧，还是有一批不错的队员，那批健力宝的队员我们看一看，后来好多是可以留洋的水平， 对， 所以说无论怎么做总比不做好， 嗯， 对于足协来讲，我的观点也是这样，就是你不做那中国足球进步不了，无论怎么做都应该去试一试，另外一个中国足球到2006-2007这一批的孩子之后是应该能出一些人才，就是从这个阶段开始足协应该不断的用各种方法把孩子送出去，无论是集体的是个人的是组织的是人家自己单独去，我认为都应该把他们送出去，亚洲足球想国家队成绩进步没有别的方法，就是送到欧洲去踢球，一再反复被证明的一个办法。 所以我们就看看啊，就只要是做还在默默的在坚持这件事情，也许就能等到那个开花结果的那一天哈。好的，谢谢天人给我们的连线，谢谢，再见。 好，再见。 这边很多家里人也都在说这个青训的问题，深秋就说这世界杯几年一次还真是跟咱也没什么关系，青训搞好再说吧，两年一次刚被虐完，心态还没调整过来呢，得 又得被虐了。 这主教练得多大心呢，是吧？ 这主教练就是，哎呀， 得有多么粗壮的神经。 对，这个心脏得是一钢丝球啊。 嗯啊，但是你要换一个角度，可能也就不一样了。就是我只要出战的第一场比赛的时候，我就跟足协领导说：“你看，我打的是世界杯 啊， 我打的可不是预选赛 啊。”啊， 是吧？ 这么一论，那不一样了，层次不一样了。 对啊，这档次就高了。你甭管我打的世界杯是哪个组， 嗯， 我 打 的 世界杯， 是世界杯，哎， 啊， 是吧？ 是，确实，这一看这球员就是特别会跟领导沟通的， 嗯， 啊，知道那个点在哪儿。不明觉厉说高薪足球的后遗症啊，他感觉就是国家队显得不够团结。国内的高薪也让球员的价值观都聚焦国内联赛了，这国家队层面会产生一些问题。历史上的几次高薪潮，国家队战绩就一样的迎来了低潮，而留洋潮呢，哎，倒是反过来，国足成绩会出现一个高潮。 嗯，对， 哎， 就是你能不能够让这些球员啊有更多的主动性， 嗯， 去出去到外面的高水平联赛当中去历练， 嗯， 哎，而不是说你这边啪拍出来一笔工资，嗯，回来吧，啊，反正就是你们肯定比国内的这些同龄人现在踢得好，是吧？ 嗯， 我不用国内的了，用你们，你们回来吧，给你们一笔高薪。那当时韦世豪回来的时候不就是这样吗？我记得当时参加一个网络的访谈节目，他就特别直白，就是我回来， 嗯， 回来就是为了挣钱来，这边就是比在葡萄牙挣得多， 嗯， 那我就是回国挣钱来的， 嗯 啊。 所以你要是说在这样的一个高薪面前哈，还能我抵得住，我说， 嗯， 不，我就要在留洋的那个环境里边我去实现梦想，也有那样的球员，但是不能要求每一个个体都做这样的选择。 哎 ，Winter 呢，他则说到了这个规划球员的话题哈，他说如果说规划球员、压缩联赛这样的短期效应的政策还不能够带领国足出现的话，那是不是中国足协需要考虑重新布局中国足球的长远发展，啊，还是咱们现在这个发布的政策比较极端？ 嗯嗯，张八爷说世界杯赚钱很大原因就是四年一回嘛，如果改成两年一次， 嗯， 那可能就不赚钱了。 哎， 啊， 这个我特别同意。 对啊， 这其实也是属于一种在短时间之内， 嗯， 解决目前关于赚钱不赚钱的一个眼前效力的一个办法。 嗯，对，所以这也很现实。 但可能现在人家这个国际足联主席啊， 嗯， 或者说一些相关的这个利益方啊，觉得没关系啊，等到两年一届不挣钱的时候， 嗯， 我们已经不在这儿干了， 还只是管辖我在任期间的这些改革， 哎，嗯， 哈，就改革证明我这大刀阔斧啊， 嗯 啊，所以现在确实国际足联在各个不仅是这个世界杯的问题上啊，无论是扩军，还是说一个什么样的方式，去减少这个循环的次数啊， 嗯， 啊，所以一切都是在一个变化当中。嗯，永春堂药店说，国足说跟澳大利亚比赛身体不如人家，跟日本比呢技术不如人家，这越南又是像梁叔说的一帮滋溜滋溜的，那咱们跟越南比，咱不有点身体和高度的优势吗？ 这话呢就是两头说， 两头说 啊。 对，你看咱们要是和那身体好的比的时候，咱能不能滋溜滋溜的来两下， 嗯， 是吧？咱和那个滋溜滋溜的来的时候呢，咱能不能就是你跟澳大利亚踢咱们时候，咱身体好，我欺负欺负你啊？ 嗯， 咱别总是就是跟这个身体好的时候呢，咱们就是受欺负， 嗯， 跟这个滋溜滋溜的时候呢，咱要追不上人家。 对， 哎， 这个就很难办了啊， 嗯， 总是发挥不出来自己的所谓的这些优势。果果的胖爸爸他在看这个规划球员是这么觉得的，他说这个规划用的好不好，这还得看主教练的战术安排，主教练得知人善任。哦，听出来了，还是认为铁尔岛前两场比赛上晚了，上少了。 嗯， 嗯， 这边呢乐乐乐的说，中国现在最重要的是增加足球人口，说一个学校里边几千孩子真正去踢球的就四五个，说还得是让这个家长们， 嗯 啊，让孩子们多出去踢球， 嗯，以家庭为单位， 嗯 啊，然后送孩子出去，就这种主观能动性，那必须得是从基层做起。咱又要说回那个老生常谈的话题，就是看看界饼啊，看看日本南屋的青少年足球， 嗯， 那都是 都是兼职的老师，可能是数学老师啊，可能是地理老师，到了周末的时候分配出自己的周末时间啊，就上社区去做这个兼职的足球教练。 嗯 啊，因为有这个相关的教练的证书。可是在咱这屋真是没这样的基础啊。 咱们这屋啊都把它当成一个买卖。 对， 哎，我干这事干嘛呢？干这事是去挣钱去了。 我这个叫培训。 哎 啊，不叫服务。 80KG 说足协不是不知道这个症结所在啊，只是呢不想为后来人打基础，要的都是眼前的短时间的业绩。这是现在中国足球的一个死循环，一个死结。 嗯，所以真的青训这件事情我们已经看到足协在努力了，因为青训大纲也出来了啊，各个这个青训的国家梯队也都在按照这个大纲走，但是就看要坚持多长的时间。 而且说到这个打越南这场球，我看到阿昭说越南现在有点飘了啊，其实呢他们以前这个还是成绩有限，现在冲得有点猛，显得特别厉害的样子 啊。 实际上前两场比赛呢，越南队自己你说他们不明白吗？就是战术赌对头了，定位球呢又用得比较准确。但是他觉得呀，越南队已经对沙特进一个球，小负澳大利亚已经到顶了 啊， 所以呢 运气已经耗光了。 哎，所以中国队一定要坚定信念，坚定战术。一说越南队飘了啊，这个进了个球飘了，雪山漫游就说了，说咱没赢球咱也飘。 对，咱在跟澳大利亚之前咱就飘过了啊。 还好就是两场比赛呢，就是往下拽拽啊，别飘得太高。 对，所以其实越南战术研究的很细致，这是我们真的是要重点去关注的。那人家怎么就能把战术都用对了呢？ 这我们需要认真的去研究去思索，在面对越南这场比赛的时候咱们能不能够用对战术哈。另外的一个话题就是出道即巅峰的天才选手，荣成斋说当然是全红婵，杨阳洋呢则说是体操运动员邹凯，一上来奥运会五块金牌。这是属于出道即巅峰的。其实我倒想到一出道即巅峰的，就是萨连科。出道就在这个世界杯当中拿最佳射手，然后就巅峰了，再也没见着他。 这巅峰来得很快，但是他下降的速度也很猛啊。 就对于他个人来讲，他出道就是巅峰嘛，对吧？他没有达到整体的巅峰，但是他是个人的巅峰就出现在了这个世界上。 哎呀，真是这样叫昙花一现啊。 对， 其实也是 出道即巅峰的另外的一个极端。 对，还是要有一个更恒定的状态啊，横空出世的小将其实更多的咱们看到的是这种例子啊，就包括就甭管是什么姆巴佩还是哈兰德，都是出道就已经是有一个特别好的基础了啊，现在依然是在自己的这个数据上继续在往前飙升。这边宁波还有说欧文啊，欧文这有金童体质的， 还有提到鲁尼 啊，鲁尼也是 尼 这边零八哥说知道说这个话题是要说美网的决赛啊，也说到了梅德韦杰夫和小德，说俩人谁夺冠其实都创纪录，终于95后夺冠了，不过感觉还是嫩点，关键时刻连续的发球双误，要是小德是绝对不可能出现的，但小德确实被那个半决赛兹维列夫给拖得拉了胯了啊，想全满贯也不是想拿就能拿的，哪怕是小德，你看看啊，这就是竞技体育的魅力。 哎，但是说实话，出道即巅峰，我还真的就是觉得是全红婵。 全红婵、 奥运会冠军了，还有能比这个再高的地儿吗？ 所以其实全红婵14岁的年纪，也不是说就小到什么样的一个，在跳水这个项目上、其实也是一个当打之年啊、看看他能够持续多长的时间啊。时间的关系我们就先聊到这儿，也请继续来关注接下来的节目，下面是1025动生活。 绿茵赛场，永恒经典，一支球队岁月传承，奋勇向前，荣耀京城，不畏艰难，永争第一。招商银行北京中赫国安联名借记卡火热上线，只因热爱，详询招商银行各网点或955555。